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e 嘅成分啦。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 咁第二种咧就系洋葱素啦。咁啊，根据医学研究报告显示咧，洋葱咧含咗一种名为 quercetin 嘅成分，咁啊能够令到癌变嘅细胞咧无法泵出乳酸，最终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嘅。 咁第三种咧就系粟米芯素啦。癌细胞咧独有一种酵素名为中端酶嘅，能够不断自我修复，避免老化。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种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质啦，系能够有效抑制呢个中端酶，加速佢嘅衰老过程，同埋加快呢个癌细胞灭亡嘅。 好啦，我是夜琪啦， 我是仙人， 系啦。咁我哋仙人術醫咧，就每個星期二嘅夜晚九點至十點都會做即時直播嘅。咁啊，分別喺 Facebook 嘅巴打台專頁同埋 YouTube 嘅巴打台頻道咧，都會同時做串流直播嘅。咁麻煩大家幫我哋訂閱翻巴打台嘅 YouTube 頻道，咁啊記得撳埋個鐘仔，咁啊每次有任何新嘅更新咧，你都可以第一時間睇到嘅。咁啊同我哋 like 翻巴打台嘅專頁啦。咁仲有趁而家我哋未入正題，幫我哋分享翻今晚嘅直播節目咁。俾你哋大家嘅親朋好友都可以睇啊嘛，然後咧，照舊仙人熱線打入嚟同我哋傾偈，81256586，咁啊海外觀眾咧都係加翻我哋巴打台嘅 Skype 嘅 ID 嘅，咁就個 Skype ID 咧就係巴打台 badatoy@outlook.com， 巴打台 @outlook.com， 咁你 at 咗之後咧，就可以直接打電話入嚟現場噶啦。 冇錯，可以講完咯。我哋次次都不厭其煩咁樣講，你好似淨係得我哋講嘅啫。係、 我哋幾敬業熬業，我冇讀錯。 冇錯，係敬業熬業，嗰、那個唔係樂字，唔好讀個樂字。我哋唔好讀錯字，最緊要正字。係。係 啦。好，我哋今日有冇啲咩 topic 啊？ 今日啊，喂，有個其實有一個咧，有個客咧同我講咧，喂，真係幾恐怖。你想想他是做那些那些叫什么呢那些叫什么呢 形容一下 CS Customer Service 是这个客户服务热线 是的 他就在银行做的那你知道客户服务热线是24的那正常呢那些客户服务呢现在很多外判都回大陆的了在广州你会发觉那些人呢问你买唔买嗰啲基金嗰啲咧，即系会有少少歪嘅。咁佢又会喺判咗上去啊。如果比较大额嗰啲咧，即系譬如嗰啲户口咧，有一扎户口喺香港，譬如大额存款高嗰啲咧，佢会喺翻香港帮你做噶嘛。即系如果有啲咩有啲咩佢想询问嘅时候咧，就有一班 专人服侍， 即系唔系专人几个咁啦，即系唔系成日有人打电话嚟嘅，系啦，咁啊会专系有几个呢啲咁去服侍嗰班，即系大户啦叫做，咁我嗰个客咧就其中一个要做嗰啲嘅，咁佢即系夜晚啦喺度听电话，咁佢咁有一次咧就有个电话打入嚟，佢话我想啲基金啊，点样即系对啲资金点样调动啊？又想买啲乜嘢，买啲乜嘢啊？咁啊问佢，佢又觉得奇怪，好少呢啲嘢夜晚打嚟问噶嘛？ 系啊， 系咪先？多数日头噶嘛？你夜晚喂大佬夜妈妈 夜媽媽唔係你炒你炒美國市啊，唔係打你呢度噶嘛？係係咪先？咁佢又覺得奇怪，咁點解打嚟問呢啲嘢嘅？我户口啲錢啊，又點點點點點咁。你又唔可以得罪啲大客喎，你唔可以話誒，唔該你聽朝九點鐘打去客戶服務啦，佢要方便啲，你夜晚都要答我噶嘛，係咪先？即係嗰啲巨額存款，咁我中意打嚟啊，我中意夜晚瞓著，我打嚟煩啊，你催咩咁啊？冇 米噶嘛， 係啊，你唔可以得罪嗰啲噶嘛，同埋你一定有電話錄音噶嘛，咁死緊噶嘛，就錄到你就係嘛，咁啊答咗一大輪咧，咁啊答完佢啦，我覺得好奇怪。佢又话怕啲基金啊，唔知点样点点点咁样，咁啊讲完一大轮啦，咁啊招呼咗佢啦，咁佢又嗰晚好似佢哋有两三个同事嘅，咁一定有个头噶嘛，有时有啲大有啲细噶嘛，系嘛，咁啊同个头讲喂呢、這个咩睇，跟住揿嗰啲户口出嚟啦，佢咁夜打嚟嘅，冇理由夜妈妈打嚟噶喎。咁佢话：，你啲有钱人鬼知佢咩咩，可能同个老公闹交又唔定一阵啊，发晦气啊，就瞓唔着，搵你消遣下咯。咁啊，咁啊冇，即系大家倾讲完嗰晚冇嘢，咁啊觉得奇怪啫，冇理由夜妈妈打嚟咁样啊。咁啊，跟住咧过咗两日啦，佢又收到电话喎，同一个人。咁啊，唔好意思，咩睇啊？你嗰个名咁，佢揿佢个 account 出嚟啦。一揿咦，个 account 点样 close 咗嘅？个 account close 咗嘅，但系嗰人继续问，咁佢话唔好意思，你个 account 咧系 close 咗嘅。咁佢唔系啊，冇理由嘅，点点点，咁啊系咁继续喺度同喺个电话度，喂，冇理由嘅，冇理由 close 咗嘅。系啦，我哋睇唔到你啲資料啊 ，close 咗已經。咁啊，跟住就嗰個招呼咗一輪，終於喂嗱，我哋而家真係 close 咗，睇唔到。不如你聽朝再打嚟，日間嘅同事再幫一幫你啦。因為有時夜晚有好多嘢你未必做到噶嘛。咁啊，佢又走去同個頭傾，喂佢又打嚟喎，咪真係咪瞓唔著啊嘛？跟住邊個又打嚟啊？嗰晚嗰個咩太啊？佢又打嚟咯，又问我哋佢户口嗰啲组合嗰啲嘢。佢但系佢个户口，佢个户口咧 close 咗咯，点会仲打嚟问嘅？嗰个佢个头就冇怀疑嘅，就佢问嘅。 有观众问啊，佢生源问啊，嗰个打入嚟嗰个女士把声有冇异样？ 冇乜异样， 都系正常声，有高低起伏嘅。 系啊，有少空洞咯，就冇乜异样嘅。跟住咧，个头话。梗系 close 啦，佢都死咗。唔系佢系反应好快咁啊！打话喂，佢又打喎，点解 close？ 佢个户口 close 咗，点解仲打嚟问嘅？佢梗系 close 咗，佢都死咗。跟住两个人你眼望，系死咗佢，即系佢先生报噶嘛？报去一报咧就 stop 咗啲户口噶嘛？惊即系去银行咧 stop 咗啲户口先，就系。正式如果要攞錢咧，就要出死亡證啊，搞好鬼多嘢先攞到佢啲錢嘅。但係佢咧就會打電話去封咗佢啲户口 ，cut 曬佢啲卡咧，驚人執到啊，有用啊嘛。跟住你又望我，我望， 好驚啦！ 攞翻啲，佢話唔緊要。佢話頭先嗰個真係啊，邊個打嚟？佢係啊，咪又嗰把聲，我認得佢噶嘛。跟住兩個開始驚，冇理由嘅喎，冇理由 瓜咗嘅咯喎， 死咗點會仲會封煙呢？跟住唔紧要，我哋有你知有电话录音噶嘛？我哋听翻，跟住咧佢又梗系冇佢冇嗰晚冇即刻听翻嘅，就同佢啲同事讲喂，拍硬档，第二朝帮我哋听翻寻晚嗰、那个，但系咧佢个同事就系听冇咗嗰段声嘅， 即系得佢讲嘢， 系啦，冇咗嗰段， 冇回答， 冇咗嗰段 record，但系佢好清楚系听过嗰个女人打电话， 打咗两次嚟，冇理由， 第一次未死嘅，第一次未死嘅，第二次。第二次先系死嘅，第二次因为嗰个头好快，佢 close 咗就死咗，两个即刻呆咗。 你啱冇啊？ 即系嗰个佢话听就系个好随意咁样答佢，佢醒唔起啊！佢啱啱佢听紧个电话都会死咗，系嘛？ 系啊。 佢仲有啲讲嘅，不过我哋有个风烟入嚟，我哋听到个风烟先啦。喂 ，Hello，Hello 啊？ OK，cut 咗先。 cut 咗啊？ 唔緊要，我哋可以繼續。 佢話佢係有時咧，夜晚咧，喂慘啊！聽你有啲唔係整蠱電話嚟嘅。佢話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有個客咧係好好專心問佢咧。佢張卡喺外國點樣嗰啲問題嘅，即係佢嗰啲咪普通卡嚟㗎嘛。咁啊問緊佢嘅時候咧，佢不停聽到嗰個人問啊，問嗰人咧佢係男人嚟嘅，但係隔離咧就有班女人聲喺度講嘢喎。即係有一句冇一句咁已經總之佢聽到個男人後面係有把女人聲喺度講嘢㗎啦。但係有時咧就會干擾到佢咧。听唔到嗰个客问佢啲咩啊？ 答声啦， 系啦，答咗有次答咗少声，咁佢话，咁佢同嗰个时，唔好意思啊，先生，你可唔可以咧，麻烦你同后面嗰位女士咧，叫佢唔好讲嘢住，因为我听唔，因为佢同事你两个一齐讲，我听唔到你讲咩。我哋咩女士啊？佢话唔系啊，我听到你嘅电话里边咧，有位女士咧喺你后面成日讲嘢，我即有时我想听清楚啲，因为你录音落去唔可以同时两把声噶嘛，要确认噶嘛，有啲嘢。佢话唔好意思，叫嗰个女士咧唔好讲嘢住得唔得？ 咩女士啊？ 喂，小姐，你唔好吓我。 得我一个喺度啫。 我而家喺日本得我一个啫，我打电话翻嚟，我系打紧长途电话过嚟同你倾嘅，冇人噶我后面。佢唔系喎，先生，我真系听到个把女人声。 好命， 嗰个人 即刻等电话 问啦，几紧要都碰手啊，先。第跟住第二朝先再问过佢，直情就即刻收线。但佢真系听到好清楚嘅，系有把女人声喺后面咧，即系唔知点样咦我，总之系听到把女人声。 佢冇阴阳眼，但系阴阳耳咯。 吓，佢系听得好清楚，有把女人声咯，同埋即系我有个朋友咧，识算嘢嗰个咧，今日我同佢倾过偈啦。咁佢话咧，佢已经好耐咧，冇听过呢啲，又系喺电话度入声啊！即系明明咧，佢个客咧打电话嚟问嘢咧。 但系有冇谂过系 jam 线啊？我试过一次，真系 jam 咗条线系。 唔系 jam 线嘅。 同一个声频，跟住之后你好似播咗三线咁样咯。 而家嗰啲電話好難 jam 線啊！以前嗰啲 land line 哦，即係好最近發生嘅事嚟。 係啦， 哦， 呢早幾日啫嘛。佢話 新鮮滾熱辣。 佢話點講下咧？佢話死啦，又開始有啲聲入咗嚟。即係嗰陣時咧，係佢初佢先生走咗嗰陣時咧，就好容易有呢啲聲嘅，因為咧可能佢先生錫佢啊，因為佢知佢個身子唔係咁好咧，佢唔想去做咁多嘢咧，特登喺佢講嘅時候咧。等佢讲嘅时候咧，就喺度骚扰佢啊！等佢啲客仔咧，揾唔到佢啊！ 哦， 同埋咧，佢话咧，觉得佢先生咧冇离开过佢咯，都走咗好耐咯，年几咯，好似睇先，年成年几咯， 唔舍得咯。 但系有一样，佢话有一样好奇怪，嗱，我咪讲佢身子唔系咁好嘅，佢同我讲咧，佢话譬如。佢今年清明又去拜先生嘅，咁咧重陽咧，咁佢又想去再去，即係始終都係新寡民君啦，係咪？都啱啱走啫個老公，咁佢咧就心諗，佢話我想嚟拜你，不過咧，即係佢因為佢啲骨折過咧，又成咧，佢又驚佢捱唔到， 係 啦，佢就喺度咁諗嘅，即係喺個心嗰度咁樣諗咧。其實我想嚟拜你嘅，不過咧我就嚟唔到啦，因為咧我驚啲。即系个身体啊、脚啊都唔得。呢头谂完咧，嗰头佢个客仔打电话嚟问：，喂，你系咪去拜你老公啊？我都去嗰头，不如我揸车车埋你去啊！佢话系几次都好靓啊！本来佢冇谂过去嗰啲地方咧，好似佢先生嗰度咧，暗中神推鬼勇咁帮佢。 好少噶嘛，即系个客去车你喎。 系啊，唔系佢嗰啲客好 friend 嘅，即系好，即系每事问嗰啲咧，即系好多嘢都你知啊，一系唔信啫，一信咗咧，几乎去厕所问你去唔去得，我宁愿中尿毒都唔去住噶嘛，问你先噶嘛，系嘛，即系有啲咁嘅人噶，咪算到，即系佢嗰啲人牌，佢咁啱去又佢有啲亲人都系摆嗰度嘅，咁佢又想去。都冇咁巧噶嘛，佢呢头谂完嗰头， 残日不如撞日咁嘅 feel。 唔系你呢头谂完咧， 佢就有件咁嘅事发生噶咯。佢话唔系一次噶啦，几次噶啦，同埋咧，有几次咧就想点讲啊？本来譬如佢想去嗰度啦，或者做某一件事就唔够钱嘅。咁佢老公以前做行街噶嘛，咁嗰个人咧就会嗰啲数咧有啲咁，你老公走咗，执得薄唔俾噶啦，啱啱先啊？你冇人追我，梗系唔俾噶啦，好多人都佢自动报案上嚟俾翻你喎。是啊， 神推鬼拱啊！ 系啊，好奇怪噶。 哇，咁但系其实咁样都唔系咁好啊！如果个先生走咗成年几，都仲系喺佢身边徘徊。 咁佢成日想问同佢讲咯，即系你要佢肯走先得噶嘛。 咁佢自己心入边会唔会成日日夜挂住啊？因为你知啲先人咧， 唔系佢。佢就好想去走，不过咧系惊佢先生唔舍得走，始终佢年纪比佢大啦，佢好锡个老婆嘅，咁个仔又就出咗身啫，就未稳定啊嘛，仲读紧书啊嘛， 即系可能先生唔紧要啦，可能时间未到，将丑又未到佢咧， 系啦， 咁啊俾佢再陪多一阵咯，咁如果唔系咁影响你嘅话， 系啊，喂，我又想问下啲观众咧，喂，你哋有冇做呢啲吓？要夜妈妈要听电话嗰啲， 系啊， 系嘛？有冇试过有人 灵异电话？ 系咪打个电话入嚟问 鬼热线？ 系啊，会唔会啊？ 冇，真系未试过呢啲。我通常好似我有讲过，我通常系真系要兜口兜面咯。 电话有啲翻夜工啊， 嗯， 夜班啊，仲攞命啊，成层啲电话一齐响都试过噶。 有啊，我有聽我有個朋友咧，咁佢係翻工廠大廈噶嘛，你知道佢你都知啦，做設計即係做設計嗰行都好扎實噶嘛，即係有時你講緊啲死線嘅時候有翻工唔可以收工啦。咁嗰陣時佢就個project 就做到好夜嘅。咦，我哋有封煙喎，不如聽咗先啦。 喂 ，Hello， 喂 ，Hello， 你好啊，聽唔聽到？ 喂 ，Hello， 喂 聽唔聽到？ Hello， 是不是仙人同夜琪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怎么称呼啊？ Hello， 我叫摩摩啊。 Hello， 摩摩。 喂，摩摩啊，这样。嗱，依家我哋依家咧就去广告，咁我哋去完广告翻嚟咧就俾你讲下，第一条戏讲好唔好？ 系。好，咁我咪 hold 住，我咪 hold 住 你 hold 住先得噶啦 吓。 哦，好，知道，好。 咁我哋去完广告翻嚟再讲。 进入 game。 好。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